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北京延庆千家店镇，有一个百里山水画廊。要说起这个地方，那历史啊是十分的悠久，可以追溯到一亿多年前。那个时候北京的延庆那是茫茫林海，植被茂盛，对于恐龙而言这是十分适于生存的地方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让恐龙难以逃生，那些参天大树也就此长埋于地下。1.41年以后，这些参天大树又以石头的形态重新浮出了地面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如今的规划木公园。1.41年以前那场变故啊，不仅创造了堪称世界奇观的规划木公园，也造就了延庆县的山形地势。那在延庆县里呢，有好多古村落。这里可就流传着好多有趣的故事，有关麦子地的传说故事一直在这儿流传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一连三天呢，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北京远郊古村落里麦子地的传说故事，当然这也是我们传统相声中的一段。前两天的节目啊，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财主窝心跟刘柱打架，拿粪叉子呢捅了自个儿的脑袋四个窟窿，回家呀想找一个叫假行家的让他给写状子。这假行家一个不认得呢，在他们家呀教他孩子读书，反正都是蒙事。但是窝心认为假行家会写认识字，要让他写状子告状。可是假行家不认识字，这怎么办呢？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这小孩啊正跟屋里念呢，正房三间，东西厢房，门前有柳，什么屋后有桑，这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，假行家不认识，顺口胡说，让孩子胡背。正着背着呢，窝心回来了，当一开门，别念了。哎呦，假行家吓了一大跳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以为是正房三间啊，犯了案呢。哈哈，自个儿胡教的这个，万一有一个知道的念过百家姓的，这就不成啊。但是他一瞧这窝心呐，顺脑袋直流血。哎，这怎么了您呢？怎么了？哎哈哈，先生，咱们村东头放羊的刘柱，放羊吃咱们的麦子，我一跟他讲理呀，他就把我脑袋扎了四个窟窿。您给我写成子啊，我上县里告他去。这官司要赢了，我谢你20亩地。 贾行家一听，哎，这算完。写橙子怎么写呀？这橙子没法写呀，哎，一个字不认得呀。可是我怎么跟他？我说实话，我其实一字不认得，我就上您这儿蒙吃蒙喝来，那哪成啊？要这样，他能把我也告下来，连我一块告，让我再一退钱，连饭钱都退了，我受不了。干脆，这贾行家一想啊，今儿个就今儿个吧。我呀，沉住了气，我蒙他一笔钱，我就跑。哎，贾行家冲窝心就说了：“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哈哈哈哈，员外，您呢算找着高人了。我有个外号叫刀笔，就是笔下生花呀。我给您写状子，好，甭说您这官司您还有理，就您这官司一丁点理都没有，我给您写完状子递上去，知县大老爷一看，您这官司占150%的赢。可是呢，我得高兴，那我要是不高兴那就没劲了，是不是？这东西也得要灵感啊，跟写小说啊做诗文呢是一个道理。今儿您请客，您告上厨房，多炒四个菜，多来2两酒，我这吃着喝着，您呢？我跟您这叫狮子大张嘴，您也别还价，拿半年的学钱，我好好给您写个状子。呵，窝心啊，这事儿是真生气。我花钱我认了，当当当当数出300块钱来，这是半年的学钱，告诉厨房多炒四个菜，来2两酒，他这吃着喝着，窝心跟旁边陪着。哎，来呢，您那这个什么，吃完您写吧。我心着说，您这样，您啊回头睡觉啊，您甭管我，吃完了喝完了，高高兴兴精精神神，我一宿不睡，我把您这张状子呀给您写的4平8稳，什么理儿都在您这儿啊，我熟读这些大清律啊，这律条法律我都知道啊，明儿早上您拿我这状子往官府一递，您这个那就算赢了，行了啊，您睡觉去吧，踏踏实实吧，明儿早晨您上我这儿拿状子来。明儿早晨他就跑了。老头一听啊，问题是那个半年学钱，不是半年学钱我给您了没事，明天可不成，您就得现在写。为什么呀？您现在不写，我现在这脑袋上这血干了就没法告了，这不是捅了4个窟窿吗，这哗哗流血呀。我就这样，我盯到明天我盯不了，这现在流着鲜血呢，哗哗见红啊，我现在这就进城，您现在这就写啊，您写吧，磨磨，给师傅磨磨，给老师磨磨。哎，小孩过来要给老师磨磨。贾行家一听，得，干脆我呀，我这饭也就这样了，我把他支走，我跑就得了啊，那得啊，那我给您写啊，您里边您睡一会儿，我干嘛老睡啊？我心说急了，我这脑袋4个大口子，哗哗流血，我还睡呢，我您写，我瞧着您写。一说您瞧着，好，贾行家急了，您瞧着可不成，瞧着我写不上来，我写字那不让人瞧，不是您跟里边待一会儿不就完了吗？那您还瞧着，那回头我写错一个字，咱这官司输了，您说赖谁？可窝心不知道他要跑啊，一听赶紧作揖啊，是，您别生气啊，那个瞧着写不了啊，那您写，我跟门口等着您。贾行家一瞧，得，这我算跑不了了。窝心出去了，贾行家一赌气啊，把孩子也轰出去了，您别磨磨了，出去把门关上。咣当这一关门，贾行家在屋里转上磨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，哎，该着。他不是在开学的时候，让这窝心买了一本黄历吗？整个窝心他们家里就书房里有认得字的呀。所以呢，这黄历啊就挂墙上了。哎，这贾行家这时候过去把黄历摘下来了， 来回这么一翻腾，这个东西这上面倒都是字儿啊，可不都是字儿吗？写的什么假行家也不知道，他自个儿都不认识字啊，这怎么办？这黄历啊，现在可能大家也没见过了，现在咱日历见的比较多，黄历呢就是过去皇上发的历，哎，一年一本，一月一篇，一天一行。可旧社会的黄历呢比新社会这个黄历事儿多，怎么呢？他迷信啊，哎，一行是一天，分什么日子，哎，二十八宿啊，哪天谁谁谁值日啊，什么黑道日啊，黄道日啊，好比说啊，这天是好日子，呵，这日子底下全是字儿，这一行里都是字儿啊，什么宜合婚嫁娶，动转挪移啊，出行动土，上梁进人口啊，剃头修脚，反正全在这上写着。那今儿个是平常日子，宜祭祀，宜沐浴，就完了，就这半趟就完了。说今儿是坏日子，阳公忌日，诸事不宜，凡事不吉，就完了。这个假行家这么一瞧啊，哎，五月六月这两篇啊字儿多，呲呲把这两篇黄历给撕下来了。撕下来以后啊，把黄历还挂在钉上，哎，一瞧这样也不能给他呀，这一给他就看出是黄历来了。正赶上窗户台上啊搁着糊窗户剩下的半张高丽纸，这种高丽纸呢上面有指纹，也是一行一行的。他把高丽纸铺到桌上，把两篇黄历搁在里边，哎，四四方方的见棱见角的这么一包，包完了把那角掖上不就完了吗？可他想的多，哎，我待会儿我一递给窝心，当时他一打开一看见黄历麻烦了，干脆找点酱子往上一沾，沾好了以后一拉门，哎，老员外，哎，怎么着您？我写完了。哎呀，那写的太快啊。好，我这写还没干呢。太好了太好了，那当然撕两篇那能不快吗？您打开，您拿着这个啊，哎，别打开，不但现在别打开啊，半道您都别打开啊，不打开瞧您这官司准赢，但是一打开瞧这个可就不灵了啊。得嘞，官司赢了我谢谢您二十亩地。窝心把橙子带好就走了，老头走了，假行家也跑了。他怎么跑了？对，废话，这是拿两篇黄来蒙人家，那回来不得出人命啊。窝心呢怎么到城里告状，怎么走，这咱先不说，咱们得先说说知县。这是古代的事情啊，他这知县呢是3000块钱买的，叫捐班。这知县呢，嘿嘿，赶上了，也是文盲，一个字不认识。可知县不认识字，有公事怎么办？哎，有师爷呀。说现在的话，大秘二秘他们办就行了，老爷就是，哎，这行，那么就完了。老爷就是，这就是挣钱就得了。结果赶上今天巧了，为什么？正赶上师爷啊，发药子，师爷不在。这知县呢还就怕打官司的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敲惊堂鼓，老爷在后衙一听，呵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还打官司，那怎么办？也得出去升堂吧。两旁边衙役三班站好了，老爷在后边转屏风入座。那会儿打官司还得跪着呢，窝心带上来往这一跪，知县皱眉，心说你这个老头啊，你可来的不凑巧啊，你说怎么单赶师爷发药子你来啊，你这玩意儿你，他又不能说什么，啪这么一拍惊堂木，下跪何人所告何事？窝心往这一跪，老爷，我叫窝心，我们那村啊有个叫刘柱的，他养活羊，放羊啊不吃青草，他是上我地里吃我的麦子去，我跟他这么一讲理啊，他把脑袋给我扎了四个窟窿。您想啊，我们是庄稼人，麦苗要都让羊给吃喽，那人吃什么呀？ 我们拿什么纳粮啊？给国家交粮食啊？县官一听，听明白了。刘柱的羊吃了你的麦子。对，这个案情很简单啊。这样吧，你要没撞子，我算你赢。没撞子不用瞧啊，还不认字就怕拿撞子来呀。没撞子算你赢，也不知道什么规矩。可这窝心的倒霉，您想快六十了，脑袋这四个血窟窿也疼啊，顶风走这么些里地到县里来，再敲金堂鼓上堂来，再害怕他耳朵这么一聋啊。他听错了啊，老爷您说什么？哦，要撞子呀？有啊，我带着撞子呢。把黄历掏出来了，往上这么一举，老爷一听，呵，还带上来了，得，拿过来吧。知县，哎，把这接过来，往桌上一放，也没看，他不认识啊，也没打开。混账！我现在下边跪着一哆嗦，不知道说谁呢，怎么混账了？实际知县就说他呢，你就说没撞子赢，你还给我搁撞子，哎。那传这刘柱，当官的去一会儿，哎，把刘柱传来了。这刘柱啊，怕官儿。过去呢，人都怯官，一上堂来一瞧，嚯，窝心在这跪着，准知道窝心把他告下来了。一上堂就嚷嚷：“老爷，我放羊啊，在地边上吃青草，没吃他麦子，他那脑袋是他自个儿扎的。您不信，您派人上地里瞧瞧去，您就知道了。”两旁边一喊唐威，呜、哦，直接让你跪，先跪那边啊。知县一想不像话，我这不看状纸就这么光这么问，这叫什么呀？啊，甭说别人，旁边站着衙役三班六房的就得瞧不起我。回头上外边一嘀咕，说现在老爷我不认识字，那叫什么呀？这状子我得看看啊，看是看的，我不念出来谁知道我认的字儿不认的字儿啊？反正是老头这在写了，还说是刘柱的羊吃了三的麦子，反正我让老头赢了就得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哦，你的羊没吃人家麦子，没吃人告你干嘛啊？而且这你看看啊。知县把这四四方方这包拿起来，冲刘柱一比划，人家连状纸都写了，那我看看这状纸吧。知县把沾这点撕了去，哎，打开包一看，哎，一瞧啊，头一篇就是那个黄历的五月，他不是黄历五月六月吗？这两页扯下来了吗？上面这页是五月，一般人一看就知道黄历了。问题这位大老爷不认字啊，一看一行一行，由初一看到十五，一翻篇，哎，十六看到二十九，五月是小间啊，又一看啊，六月十五，还没翻篇呢，知县气就大了。他为什么生气呀？他不认得这是黄历，他以为这个呀是那窝心画的麦子地的地图呢。麦子地它是一垄一垄的呀，这黄历这不是一天是一行吗？一行一行的呀。呵，好个大胆的刘柱，左右先打八十板子。当差的如狼似虎过来按倒刘柱，吞下中音来，就是脱下裤子去，哎，搭在凳子上，这边摁着肩膀，那边摁着脚，分两头打中间，噼里啪啦把刘柱这屁股打得鲜血淋漓。刘柱一边挨打一边还嚷嚷呢：“老爷，您没问明白，您怎么就打人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打完了告诉你。”你说这叫什么老爷？赶这八十板子打完了，呵，这整个屁股肿起多高来，把这个裤子也穿不上了，大概起往上滴了滴了，哎，一眼和这中音，当差的搀他往那一跪，还得扶着他，要不然根本跪不住啊。老爷，您怎么没问明白就打人啊？老爷，我打你还屈啊？老爷，您打我。老爷拿着两篇黄历往前一探身儿， 你看看，刘柱过去一瞧，这黄历，这老爷，这刘柱也不认识字，这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这嘴硬？嗯，你看看，老爷拿手一比划，这不是一天是一行吗？拿手一比划，这一天，你看你这一垄，麦子地不是立垄吗？你这一垄给人吃了多半垄，这垄倒是没动。你看由上到下都，你看这垄这吃了一半，你看这垄吃两垄半了，这，哎，这垄吃个头去。你看看，这二亩地吃的乱七八糟的，我还不打你吗？嗯，他不是有的日子上字儿多，有日子上字儿少吗？刘柱也不明白，老爷什么这哪儿的是什么哪儿的是啊？你自个儿看看。老爷为了显显官威，啪这么一甩手，这两页黄历掉地下了。刘柱往前爬着，刚要看这黄历，老爷低头一瞧，在这两页黄历掉下去了，手里不还剩张白高丽纸吗？知县更生气了，来人，把这刘柱给我打死！刘柱下地哆嗦，老爷，您干嘛打死人呢？废话，你看那二亩地啊，吃的乱七八糟，还给人留了点儿。你看这二亩地，一点都没给人留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收听徐徐带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啊，咱说的这是单口相声的一个结局，这个单口相声叫麦子地啊，是过去的这个可以算是中篇吧，这么一个单口相声，这个能要在剧场说呀，能说个一下午。咱们电台说呢，就给您给他掐尖儿，就是节俭着这么一下说啊，给说的稍微的不太细致一点。那位说你这单口相声没那么多可乐的地方，过去好多的长篇单口相声啊，它不见得都哪哪都可乐，说十分钟来一包袱，您一听，一呲牙挺高兴挺好，好多故事都是这个传统的嘛。那当然了，咱们说的这也是农村的这么一故事，农村过去啊六畜嘛，养狗的也多，养猪的养鸡的这都多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这北京小曲儿，我就给您唱一个插曲，叫狗名。这狗名啊跟那猫名啊是一套，乌嘴帮帮，花脸汪汪，熊儿丢了不还乡，急得个海龙狮子爪挠墙，黑子又把白子找，四眼黄子顶，都来打仗。只听他平儿高声叫，原来是恶狠狠的虎儿一口咬住黄尾巴狼。这您一听就是过去的狗名。您说这里怎么没有那个什么那个阿拉斯加呀？怎么没有那个什么松狮啊？这都是后来传进来的。咱这个一听，这就是一个清朝的插曲儿。好了，咱们呢在李建书老师的伴奏下，我给您唱这段狗名。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权威发声，新鲜资讯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，可听可看可信可用，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